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3集，常在清三。也不知是谁说的，常在清这么多年不曾嫁人，不仅仅是因为大户人家公子的胁迫，还有为沈信守着身。可是沈信与罗雪燕感情甚笃，这封婚书便显得有些尴尬起来。当时常在清跪在罗雪燕面前说自己对沈信绝无别的心思，那封婚书也只是长辈们的玩笑，他自己也未曾放在心上，接下来的半生只愿清清静静地过日子，什么都不愿想，至于嫁人早已绝了念头。若是沈家觉得他有什么不便，他大可以去寻个庙头绞了头发做姑子，绝对不会打扰沈家。一个好端端的姑娘过来寻求庇护，还是恩人的女儿，怎么能让人家最后去做了姑子？沈家众人纷纷劝解，尤其是陈若秋和任婉云二人。最后不知怎的，沈老夫人竟是提出让沈信纳了常在清为妾。沈信自然是不肯的，他自己的后院清清白白，多个女人算怎么回事啊？常在清也不肯，可最后同意的竟然是罗雪燕。罗雪燕这样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，又最是烈性，当初嫁给沈信的要求便是沈信的后院里只能有她一人，沈信也的确做到了，却会主动要求自己的夫君纳了常在清。而常在清万般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下来，不过却是说只是占着姨娘的名义，却不会行姨娘应尽的义务。之所以答应下来，也无非是为了解决一些后顾之忧，平日里还是什么都不做。当时沈庙觉得常在清真是通情达理极了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良善之人，做人姨娘却不会去分宠，安安分分的只是占个名头。沈庙自己在定王府上，那些大臣们送来的姬妾每每让他心烦意乱，瞧着常在清却是极为稳妥的。常在清就这么成为了沈信名义上的妾室，也的确与沈信没什么交情，看上去如同兄妹一般，倒是和罗雪燕之间关系甚好，原先还有些担心的，后来沈庙也觉得这样不错。再过了不久，罗雪燕怀了身子，常在清整日整日地照顾她，却不晓得为什么罗雪燕在自家院子里小产了，小产过后整日郁郁寡欢，不久就病逝了。沈信痛苦不堪，头发一夜间几乎都白了，罗雪燕一死，沈信似乎就失了生气，迅速地衰老下去，以至于后来都无心战事，被傅修一算计的时候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，甚至还会被二房三房钻了空子。沈庙最恨的就是常在清的手段，且不提罗雪燕当时无缘无故的怎么会小产，可是沈庙知道罗雪燕是巾帼女将，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憔悴郁郁而终。整日陪伴在罗雪燕身边的，能和罗雪燕说上话的便只有常在清，此事和常在清脱不了干系。沈信当时也派人查过，可都查不出什么线索，常在清是清白的。自从罗雪燕死后，沈信没有再娶，常在清依旧占着姨娘的名义，只是沈府大房里里外外都需要一个女人打理，常在清顺其自然地在下人眼中变成了大房夫人。她温柔地不露声色，极快地笼络了下人们的心，倒是有几分当家主母的气度。这才是沈庙觉得最可怕的地方。常在清很聪明，他知道沈信的心中容不得别的女人，他也根本不想去抓住沈信的心，所以他在罗雪燕的身上下手，骗取罗雪燕的信任，让罗雪燕将他视作亲人， 然后在背后狠狠地捅上人一刀。言语可以伤人呐、常在清那样的人，只要稍微无意间说出几句话，也许都能让罗雪燕痛苦。在罗雪燕缠绵病榻的时候，常在清不知道说了多少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宽慰话。沈信不承认常在清没关系，因为常在清自始至终要的便是外人的目光。罗雪燕一死，她就是沈信唯一的女人，就是沈夫人，这辈子便衣食无忧。常在清才是最现实的人，他从不去追求那些飘渺的情谊。这是一个清醒又聪明的令人愤恨的女人。若是没有意外，或许常在清会以一个受害者委屈的面目一直活下去，沈妙甚至还会觉得她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可是纸包不住火，在罗雪燕去世两年后，常在清在柳州的夫君和儿子找上了门来。没错，是常在清的夫君和儿子，一个赌鬼夫君和生了病的儿子。常在清早在许久之前就嫁人了，也许当时的确是两情相悦，可是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常在清这么心高气傲的人，怎么会容忍一辈子泥盆里养牡丹，带了银子抛夫弃子，寻了个由头就奔赴定京。他的夫君打听了许久，才打听到常在清如今在定京，成为了沈信的妾，带着儿子找上门来。世人大哗，常在清做得如何典雅温柔，可是连生病的儿子都能抛下，可见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那般良善，而且谎话连篇，令人称恶。常在清被带走了，可是沈信却成了定京城的笑话，给人养媳妇养了这么多年，不知道算不算戴了绿帽子。沈妙闭了闭眼，往事如过眼云烟，他一直提防着有一日会旧事重演，可是没想到还是晚了，常在清出现了，而且和前生一模一样，他又很快让罗雪燕对他起了亲近之心。论起做戏，沈妙见过两个厉害的女人，一个是常在清，一个是梅夫人。只是梅夫人尚且还会有些洒脱狂妄地露出本性，而常在清却是因为太过小心翼翼，一点把柄都让人抓不到。可是今生非前世，沈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常在清好过。这只棋子要如何用才能用得好，却还得好好的筹谋一番。正想着，却见屋中灯火一晃，突然有人在耳边说道： 想什么呢？ 沈妙怔了一怔，下意识的身子往后仰去，差点摔倒。那人一把攥住他的手臂，一手扶着他的后背，将他扶好才收回手，站直身子。灯火下，谢景行的脸英俊的不可思议，挂着熟悉的顽劣笑容，斧头瞧着他，说道： 这么出神，在想如何报答我？ 你来干什么？沈妙如今见了谢景行，连生气的情绪都懒得起了。不过心中却是起了一丝惊疑，他明明已经吩咐了莫晴在院子外增派人手，没想到谢景行到这里来还是如入无人之境。他的身边人尚且如此厉害，见微知著，大梁的手段果然好生霸道。谢景行挑唇一笑： 我来取我的衣裳。 今日下午在明安公主那里，谢景行将自己的玄色大氅托给了沈妙，替他解围。沈妙这才想起，却见谢景行瞧着地上，目光颇有深意。沈妙下午回来的匆忙，后来又着急着去见常在清，换了衣裳就带着惊蛰谷雨出去，那玄色大氅便随手被扔在椅子上，却不知怎么的从椅子上滑落下去，此刻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皱巴巴地团成一团，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。 谢静行抱着胸凉凉地开口， 你可真不客气。 大梁瑞王的衣裳好歹也是金贵的，就这么随手一扔，比擦桌子的帕子还要不如，普天之下也只有沈庙敢了。沈庙果真没跟他客气，殿下的大氅就在地上，多谢了。这话是连应付的话都懒得说呀，反正大梁皇室有银子，也不差这一件两件的大氅。想着想着，沈庙又扫了一眼谢景行，这一般的好相貌，却是日日都要换新衣裳的，也不知大梁如何养得起这尊败家子。国库里的银子都用来做衣裳了，莫非是这样才不去打仗？因为没有军饷？谢景行瞧了一会儿沈庙，饶有兴致地开口道， 你今日奇怪，莫名发脾气，火气这么大。 他挑挑眉说道， 是为了府上那位叫常在清的女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